北京时间22点整。 大家好，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欢迎收听快车道行情气象站，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老车。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下半年最值得期待的15款 SUV。 我们呢专门也盘点了一个榜单，那看看下半年有什么样的重磅 SUV 呢，来关注一下，一起听听。 快车道下半年盛世热门 SUV 排行榜。一汽大众探歌，东风雪铁龙，云逸 C4 Air Cross， 广汽三菱翼歌，东风悦达起亚 G 跑，长安马自达 CX8， 一汽奥迪 Q5L， 奇瑞捷豹 E-Pace， 上汽通用凯迪拉克 XT4， 沃尔沃亚太 XC40，大众途锐 Jeep 牧马人，雷克萨斯 RXL， 名爵 HS， 长安 CS35， 奇瑞 Exceed TX。 看完榜单之后啊，确实很多车都是大家期待的，我们就是顺着往下说吗？还是说大家最期待的车一款一款说呀？ 这样吧，我觉得在整个的15款车型当中，你们先可以挑最喜欢的，也可以挑最槽的一辆车。 对，所以什么 槽，想吐槽的这么一辆， 就觉得糟糕的一辆车。15台，我们评一下最棒的跟最糟糕的。 哎呦 ，OK， 最棒跟最糟糕的 呀，这最糟糕的也蛮难选的。 其实都没上，就是连没上，我们都看上去觉得比较糟糕的。这台车真的就是。 后面先来， 我先来呀、 你先来， 可以按照个人喜欢的角度来。 女士优先嘛。 我比较期待的肯定就是那个第一个是那个牧马人，第二个是那个谁，那个凯迪拉克的那个 XT4、 对，因为 XT4 它整体的造型跟现在就是你能看到的车完全是不一样的，尤其它车灯的那个造型，当然了也有槽点啊。这个关于 XT4、我觉得我可能不是特别期待的是那个逸跑吧。 请说一下这个品牌。 东风悦达起亚的逸跑啊、 这个不说品牌大家不知道。 对，还有这个我觉得雪铁龙的云逸 C4 Air Cross 这款车也可以跟大家聊聊，但我总觉得这个车的感 觉，别怕得罪人，你不喜欢就不喜欢呗， 就是怪，你知道吧， 这台车反正本来也不是 屌丝版的车型， 怎么说呢， 其实也不算，就又是把 C5 的 Air Cross 给那个， 不是完全不一样啊， 不屌丝版的天翼 C5 有没有， 就不能说完全不一样吧，我觉得就是做个拉皮儿，稍微拍扁乎一点。 反正就是我是觉得有一点 点怪了。你先说你的吧，我不掺和了，一会儿我再说我的。 对，这是我目前看到的这个车，我其实对那个一马的那个 CS-9 8， 对，我其实也蛮期待的。 期待是吧？ 对，挺期待的。 OK， 那老车， 好，到我了是吗？哎呀，最喜欢的呀，真是有几辆。 有几辆， 对的，一辆是打不住的，比如说这个捷豹的 E-Pace， E-Pace， 这个还有一辆叫什么着，大众的途锐，这肯定嘛，还有一个跟你一样是 Jeep 的牧马人，差不多。然后在 你觉得槽点呢， 这个 XT4 也还之前在那个洛杉矶车展上看到它实车亮相也是很好看的，然后这回要国产我觉得也还可以， 对，这话题讨论度会比较高。 对，槽点的话那也有啊，比如说这个名爵 HS， 名爵呀、 最近这个网红品牌名爵真的是动作频繁，一系列的车型就全都出来了，然后有消息说这辆 HS 将继承现款荣威 RX5 的底盘， 调教上更加强调整车的操控性。 嗯， 这个就让我觉得打一个问号了。 嗯， 这个名爵玩操控，这是要玩出什么样花火来啊？我们等等看。还有一辆车，我觉得从名字上我就对它先抱有一些这个不是很好的感觉。这个广汽三菱的叫逸歌。 嗯， 刚才我为什么让你说把这个逸跑的品牌一定要加出来 啊、哦？因为你怕跟那逸歌混了。 这个真的是有这个，你看我没提到还有一个一汽大众那叫什么探歌 哦， 这广汽三菱叫逸歌，然后东风悦达起亚叫逸跑，悦达起亚我们可以理解。 总觉得这车出来辈儿就比人高一， 人家叫狮跑智跑，这回到逸跑这可以理解。你说广汽三菱弄了一个逸歌，嗯。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是中国人尤其有这个习惯先入为主，你一旦这个东西如果起得很好的话，大家一下子就能记住。 那我们来猜猜那个奇瑞的那一款车最后的中文名字叫什么，那个奇瑞的英文名字叫 XZTX。 对对对对，这个名字很难读，请问它的中文名会叫什么？ 阿可西德 他绝对不会这么直译， 应该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单独辟出一个名字来，就走高端嘛， 这个真的不好说。但是总体来看行， 反正奇瑞的什么计划就叫雄狮，车型呢就叫虎，那总不能叫豹吧。 嗯，那我觉得叫豹的可能性不太大， 叫龙虎豹。 龙也可能性不大 啊，狮虎豹 呵、听着就中国。来吧，那个谁红城，你说你比较期待的和你想吐槽的车。 我期待和吐槽的车型我估计要往后放了，先休息一下吧。 哦，好，一会儿回来。 观望出游，行情气象站为你指引车市走向，读懂行情。 欢迎回来，来红城你说吧，你期待跟吐槽的车 啊。先说期待，我挺期待的是 C4 Air Cross。 嗯， 首先你们觉得它是低配版的或者是缩小版的或者是拍小了的 C5 Air Cross 这一点 哦，就是我想吐槽的，你比较期待，我说你该怎么反驳我呢？ 是这样的，它是首先你们是从外观的角度觉得这台车是被拍小了， 嗯， 但其实从设计理念上来好，从它的内饰设计角度也好，它是走自己一套设计风格的， 嗯， 而且它的所谓的家族式整个的遗传设计并没有像大众那样的趋同化，你能理解我说是什么意思吗？ 这个车我觉得最后啊还是要看它的一个价格，还有一个就是空间可能的，就是结合起来的这个表现可能会对我有吸引力，就是单看其他的一些客观数据来讲，我是觉得一般般。 首先是这样，雪铁龙这个品牌包括 PSA 整个集团在国内现在卖的车型不是很好， 嗯， 那么我倒反而觉得他们主打这种偏个性化的消费是对的，因为你销量本身已经不太大的情况下，你再去针对大众去做改变的可能性就明显是微乎其微的，我觉得反而可以走一些独立设计的这样的偏小众的一些车型，反而可以能够拿住一小批消费者，这样不跟大众去抢市场，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一个走法。那么不管是 C5 Air Cross 天翼还是这个 C3 Air Cross 云翼 C4 Air Cross 云翼，在我心中他们的设计是 OK 的，下一步你要是说这台车是能卖的怎么样的话，我还要是去看整个的东风集团要怎么来推雪铁龙这个品牌。 嗯， 我觉得设计上， 因为我是觉得这款车它主打的是一个年轻的一个消费群体，那如果你主打的是年轻的消费群体的话，就是你相对来说直接的竞争对手也相当的多，你像本田的那个缤智啊，什么 XRV 啊等等等等的，就是相比较之下，我是觉得产品竞争力上就不好说，你知道吧，因为你一提雪铁龙这个品牌，你可能想到的就不是主打的就是 SUV， 那它现在正在加大对 SUV 市场的一个投放力度，为了说就像你说的它是吸引眼球也好啊，是说另辟蹊径不迎合大众市场啊也好，就是我不觉得它是会有一个很显著的这么一个效果。 首先几点啊，我觉得雪铁龙的一大部分优势是在于它是车型的调教，车型底盘的调教，对吧老车？ 嗯， 雪铁龙也好，包括 PSA 集团，尤其是雪铁龙，他们对于底盘的调教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而且 SUV 车型是基于什么呢？都是基于轿车品牌的底盘，轿车的底盘来做调教的一类车型。而且我之前我开过 C5 Air Cross， 它的底盘那套液压悬架系统做得非常的便宜，而且也非常好用，这是我看好的一点。另外就是你说它的竞争对手很多， 嗯， 我还是说那句话，雪铁龙卖的量不是很多，所以它这种独立的小众设计反而我觉得能够吸引一批就喜欢雪铁龙车型的人。我跟你讲，开法国车， 但你觉得喜欢雪铁龙车型的人会喜欢这样的 SUV？ 我觉得不一定哦。 你知道喜欢雪铁龙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吗？ 嗯，什么样的人？ 我身边有一位喜欢雪铁龙的车主， 嗯， 他不选日系车，不选美系车，不选德系车，他告诉我是我不选的，没告诉我选的。他下一辆车他换了个更奇葩的品牌，阿尔法罗密欧。 我觉得这是一个小众的一个现象，老车你觉得呢？ 所以我说的 就 是、 这个车来讲， 对、就是、 所以我就觉得买雪铁龙的人会买雪铁龙、 嗯、 他不会去看本田，他都不会去看丰田，他也不会去看大众。所以我说他走这种特立独行的设计反而是独辟蹊径，让自己有一条出路。 嗯，不管他设计的有多么就是小众啊或者也好，最终落脚点还得回归到销量 呀、 嗯、就是不管怎么说吧，他下半年马上要上市了，然后我们 9月20号 拭目以待一下看看。 雪铁龙的销量不在于车型和产品本身， 嗯， 那他在哪儿啊？ 厂家的人的脑袋怎么转这辆车呀？就像 那你觉得厂家人脑这几年转明白了吗？我怎么没觉得他转明白了呢？ 他就，你要这么说的话，你 你们看不好它，就是看不好它的销量是吗？ 我是觉得这个车的，就是你投放到市场，我不是说它没有人买，而是说相比较来讲，它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竞争优势。 我看的是它的产品。销量的话在我这儿我没办法， 你产品能体现，你产品，对，你产品再好没有人买有什么用吗？你不也得 OK， 你产品好了有很多人买才可以吗？就不管是说你是营销做得好还是什么做得好，你总得说是你卖出去。 你站在是整个汽车宏观的角度在评价这款产品，我是单独的针对这款产品有所期待。就像说我用了一款30块钱的粉底也非常好用，纯自然提取的，你不喜，你觉得它依然没有多少人买，觉得这个很 low， 但是不能妨碍这是一款好的产品， 嗯， 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吗？这是我看好它的原因，我认为这是一款有独立设计、有想法，而且对年轻人有设定的产品。跟它这台车可能说你换一个标，那可能挂在大众旗下会有更多人买，但是你看的是这个品牌，我看的是这个产品。 我看的不完全是品牌，就产品来讲，你觉得它的竞争力度在哪儿啊？ 好玩啊，好看、啊。 好玩的车多了。 那你给我举一辆，你觉得哪款车比它还好玩？ 就好玩的车，不是你，你觉得这款车最好玩的是哪儿啊？ 其实这也是这样，我觉得红城说的和你说的都没问题。红城呢，刚才已经解释很清楚了。从单纯从一个产品设计来看，这是一辆可玩性很高，然后又走小众化路线的一个，它是。独辟蹊径，那然后呢？回归到市场来中，当时我们都在说，哎呀，那这款车到市场来，它会不会叫座、叫卖、卖得好？那这个交给市场来判定。 还有刨出去另外一点，雪铁龙还有一台非常棒的 1.2T 的发动机。 对，把这个市场这个量、这个因素、各方面因素，我们把它先刨出去，我们先不看，因为这车毕竟现在还没价格，没有上市呢。我们就只单纯看它这个产品拿出来了，放在这儿了。啊 ，OK， 这个车它的各方面设计确实一开始给我第一感觉，尤其那个大灯下面那雾灯那两块设计，哎，这确实挺好玩的，圆乎乎的。你看那个 C5 Aircross 就那样嘛。当时第一眼我记得在车展结束之后，在节目里跟大家说来着，哎，我说这车好看，真的好看，就说那时候还没拿到最终的一个价格，就说这车确实拿出来给人第一眼感觉，哎，颜值够高，好看。那它好卖不卖的好，咱以后再说。对吧？同样，这一说多了，想到了那 DS 了。DS 车好看吗 ？DS7 可玩性也挺高的。 DS7 好看吗？或者你还开过？ 对， 颜值不低。但是呢，对立面那个就是市场表现确实还不尽如人意。但这并不妨碍这是一款各方面设计啊，里边内饰都很用心的一款车。 反正赫可能不喜欢这种圆形的设计， 没关系啊。一会儿我们再重点说你最喜欢那个牧马人啊。 好，休息一下吧，一会儿回来。 等一分不假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欢迎回来，我们下面聊一聊什么别的车呀？ 我觉得可以关注一款豪华品牌的 SUV， 就是这个。 你们还没问我看不好哪个 啊？对对对， 哦对， 你不喜欢哪个？ 对，刚才那问题没问完呢。 行了，不用问了。你最喜欢的刨除之外，剩下都不喜欢。 不是，就我喜欢车其实挺多的。但 那你说完，让他说完。 我觉得那台车，我关于这小车，我们就说到这。我说我不喜欢的，我不知道你们二位会不会认同。 你说 你 不喜欢哪个？ 我觉得长安的车不会被我喜欢 啊。那个35， 认同，我也不太喜欢。 对，其实我开始也想说那35。 我觉得不光不会被我喜欢，也不会被大家喜欢。我觉得二位认可， 是认可。 但是这个就哦对，如果就单纯从产品竞争力，咱们同意。角度来说，从产品竞争力上来讲，说35可能不会被认同，但你要说从销量上来讲，那要看它定价定到多少。这款车如果它定到50000块钱的话，它是有竞争力的呀。 那它不会赚钱的？ 不可能。 对啊， 这不太可能。 不是，我就打个比方嘛，我是说还是要看它的价钱嘛，对吧？ 我们今天唯一确定不了的就是价钱，但这台车我估计最低也就卖到7万多。 八万左右 ，对，我也是觉得 最低我也就到7万多极限， 是， 然后说如果在7万多的这个价格区间内，可能还有别的车型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而且我觉得长安不会有什么太好的东西，是因为它最新那套设计的理念可能不会在 CS35 上面用，而且这台车型做的特别像一台车，你们不觉得吗？ 逸动吗？ 特别像，特别像一台、 这台车有点像大众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途昂吧？那是像谁？ 我没觉着。 我特别像那个 Jeep 的指南者呀。 也没觉着。 方方正正， 不觉得它很像大众那个？ 然后还特别像那个福特的探界者， 是的。 所以你发现问题了吗？ 探界者， 你发现问题了吗？ 因为怎么说呢？我觉得长安这两年的车型确实 差点意思， 对，差点意思，大家也看不出它的产品究竟竞争那个强在哪儿。确实，再出新车又是这样的一个偏向于低端的这样的一个车，确实给我们带来的经验程度是不足的，尤其在面临着这么多抢手的情况下，它的竞争力更加显得不足了。可以这样说，没有问题。 好，咱们继续往下说说别的。 说说你还有吗？最喜欢的 或者要吐槽的哪款车？ 我觉得老车说名爵这台车不运动，我认可。 HS 那个是吧？ 就是你知道吗？其实如果说荣威打互联网化，对吧？哪怕打越野， 对， 打这个极限，人好歹之前荣威还有辆 W5 的底盘做底子， 现在就是 RX8 对吧？好歹还说人家确实跟这个做了个斑马计划。名爵如果做操控的话，首先你要在底盘的扎实程度上做一个调教，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匹配上做一个调教，千万不要拿你英国的那套底子来跟我说东西。 你有没有觉得这款车特别像马自达的车？ 其实我刚才记得，大家有没有记得我用了个词，网红品牌。他现在尤其是名爵，我觉得真的就是走这个网红这种路线，叫名爵，那叫什么名爵六的什么什么运动，这个版那个 岩石赛道版， 就是好多好多，就让你已经分不清了。但是呢，把这些品牌去，它又不像说是哈佛呀，说是像那其他一些众多也是有众多细分车型拿出来，我就想买这个。 讲真的啊， 就没有针对性了。 讲真的，我觉得咱们自主品牌啊，踏踏实实做老百姓用的车就行了，别沾运动的边儿。你没有那个产品积淀， 我觉得也是。就其实你说宝骏啊、五菱啊，为什么卖得好啊？ 就是它 价格是一方面，但是人家皮实耐用。好开， 而且它的定位非常的准确， 所以说你，我觉得就这车你就怎么说呢？ 关键这款车啊，你听完它的竞争对手，你就觉得它悬，什么哈弗 H6 啊，那个博越呀、啊，传祺 GS7 啊，你就觉得这车好像离死不远了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这车真的是，刚才我就说了，不看好，真不看好。 就是我反正我有一句话。别骗消费者，你就拿个运动的外观出来，这个东西就叫运动吗？拿出来点实质的东西， 也觉得也没多运动的外观啊，反正就是名不副实。 我真觉得它外观挺像马自达的车。 你要说它不难看吗？我认，说它运动我不认，对吧？这句话我觉得还是有的。行，今天节目时间也不多了，我们跟大家盘点了一下下半年将要上市的一些比较重磅的 SUV 车型，然后大家也可以说出你们的看法，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然后说出你喜欢和不喜欢的车型发送给我们，谢谢各位。那好，今天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期待着你的回忆， 期待着你的回来。 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家乡。